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一场外国传教士与红军长征先遣队的意外相遇，开启了一个所谓帝国主义分子在红军中的18个月俘虏生活，一段随着红二六军团在湘鄂黔川滇转战的艰苦岁月。他的中文名字叫伯父李，他为萧克翻译了至关重要的贵州地图，为贺龙的女儿编织毛衣，还目睹了红军战士的战斗、学习、打土豪。伯父李亲历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他是第一个向西方详细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比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伯父李从对红军的不理解到理解，从对自由的渴望到对长征岁月的无比怀念。究竟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又是什么让他对中国时时挂怀？50年后，当80多岁的伯父李与70多岁的萧克将军奇迹般地取得了联系，又会谱写一曲怎样的《红色友谊之歌》？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 伯父李被红军无条件释放后来到了昆明，受到了当地教会的热烈欢迎。当地教会和报纸大张旗鼓地宣传报道了伯父李被红军扣为人质18个月后神奇地被红军无条件释放这一消息。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中国的教会组织，伯父李的妻子 Lucy 也从上海赶到了昆明。在见到消瘦异常的伯父李后，他激动地抱着伯父李大哭不已。经过几个月的疗养，伯父李的身心得到全面康复。随后他和妻子 Lucy 一起返回瑞士，受到了妻子一家、岳母和 Lucy 的12个兄弟姐妹的欢迎。然后他们又回到了伯父李的出生地英国的曼彻斯特市。回到英国后，伯父李在中国工农红军中18个月的神奇经历引起了英国民众的极大兴趣。英国各地邀请伯父李出席各种集会的情节如雪片般的飞来。1936年11月6日，伯父李的首场报告会在他的出生地曼彻斯特市的著名阿伯特礼堂举行。曼彻斯特市教会的负责人主持了这场报告会，伯父李用自己在红军中18个月的亲身经历向人们讲述了他在中国工农红军中的见闻。伯父李告诉听众们，中国工农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的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有的。红军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红军相信他们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所在的那支红军人数已经超过20000人，大多数红军战士的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非常年轻。为了他们的事业，他们正英勇奋斗，他们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激情。在与红军的朝夕相处中，自己常常渴望把红军战士感化成为基督徒，但却没有一点用处。因为红军战士们信仰的是共产主义，他们自豪地说他们是红军，是共产主义者，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的人。伯父李的演讲获得了听众热烈的掌声。随后伯父李应邀在英国各地参加规模不等的集会和演讲，他的行踪几乎遍及全英国。 最大的一次集会参加人数仅多达数千人。伯父里在这些演讲活动中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中国和西方官方的报纸和一些新闻人士把中国工农红军说成是土匪或者强盗，是对红军的污蔑和误解。伯父里的这些演讲在英国和西方世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936年8月，伯父里把自己跟随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转战生活了18个月的亲身经历写成了回忆录，书名叫做《意志的手》，首先在英国伦敦出版英文版。伯父里的这本回忆录是直接参加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所写的第一本亲历记，也是由外国人向外国读者介绍红军真实情况的第一本书。回忆录出版之后受到西方读者的热烈欢迎，第一版出版后很快又于当年11月、12月两次再版发行。1937年这本书又被译成了法文，在瑞士一家出版社出版。1938年伯父里又应出版商之邀，在这本书的基础上补写了他从1922年来到中国以及后来离开中国的全过程。新书的书名叫做《指导的手》，又由瑞士教会出版社译成法文正式出版。在英国的日子里，伯父里无时不在怀念在中国传教的那些日子，怀念着与红军生死与共的18个月的生活。他已经不记恨红军了，相反他还十分怀念他们，他还想回到中国继续他钟爱的传教事业。他的这一想法受到他的亲人和朋友们的反对。1940年这时距伯父里离开中国已有四个年头，他实在忍受不了离开中国的生活，于是他和妻子露西又回到了中国，被教会安排在贵州的盘县传教。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里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他和妻子露西来到上海，这时的中国已与四年前大相径庭，日本人正进行侵略中国的战争。昔日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又携手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海曼一家人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伯父里和海曼回忆起他们在红军中的那些艰苦日子，不禁唏嘘不已。伯父里在盘县一待就是九年，在这九年中，伯父里在当地兢兢业业地传播基督教义，他与当地的中国基督徒建立了极好的关系。在这期间，他经历了日本飞机的轰炸，见证了日本的投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1946年，他甚至在一个短时期担任驻贵州美军的随军牧师。在传教之余，伯父里还为当地普通民众看病和办学。他在盘县创办了一所小学，招收了数十名教徒和非教徒的子女入学，其中包括不少贫苦人家的子女。1947年，伯父里和妻子露西返回了瑞士，为他们的岳母庆祝90大寿。第二年，他的岳母去世。1948年，伯父里的老父亲去世，而他的母亲此时已是86岁的高龄。1949年，中国政局发生巨变，国民党军队被共产党军队，其前身正是伯父里曾经待过18个月的红军所击败，逃离了中国大陆。 1949年1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贵阳，随后来到了盘县。不久，伯父里接到当地人民政府的通知，他和所有外国传教士都必须离开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共产党不能容忍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大陆继续存在。伯父里离开中国大陆后，来到了与中国邻近的一个小国家老挝，在一个叫做巴色的地方继续从事他钟爱的传教事业。这里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当地有许多中国人，孩子们也都会说中国话。他和妻子 Lucy 在当地办起了教会学校，教当地的人们识字，为当地的基督教徒洗礼，与他们一起做礼拜、唱赞美歌和学习圣经，与当地的人们建立起了良好的友谊。1956年，伯父里和妻子 Lucy 在结婚纪念日这天，意外地收到了从遥远的贵州省贵阳教堂里中国基督徒们寄来的礼物，四面红缎旗帜。看着这四件来自中国贵州的礼物，想到昔日的中国基督徒朋友还记得他们，伯父里和妻子老泪纵横。他们没有孩子，但是他们有这么多异国的伙伴陪伴着他，还有很多难忘的中国记忆。1963年，伯父里陪同妻子 Lucy 回英国做了一次手术。这一年，伯父里已经66岁了，他的妻子 Lucy 已经69岁。他们都到了退休的年龄，也向教会总部写了退休申请，但迟迟不见批复，他们只好又回到了老挝。两年后，伯父里的妻子 Lucy 旧病复发，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了。出于对中国的感情，伯父里决定把妻子 Lucy 安葬在当地一块中国人的墓地里。下葬当天，周围的老挝民众都自发地聚集在伯父里的院子里。伯父里怀着沉痛的心情，向人们讲述了他和妻子 Lucy 在中国度过的30年和在老挝14年的生活经历。参加葬礼的人们理解这位把一生献给了基督教事业的老人，他们的心情和他一样伤感。上千人和伯父里一起把 Lucy 的遗体送到墓地，赞美的歌声在长达一里的大街上久久回荡。伯父里回到了英国，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此时他已经69岁了。他相濡以沫的妻子 Lucy 已到了另一个世界，他孑然一身，只有中国还在他的记忆与怀念当中。他感觉到他余下的日子已不可能再回到中国了。他的中国情结，他在红军中那难忘的18个月，注定只能在他永恒的记忆当中。在之后漫长的日子里，他时时一个人坐在家中的窗户前，看着远远的天空，看着远处的蓝天白云，回忆起在红军中的那18个月，那许多难以忘怀的面孔和往事。他不知道这些人现在怎么样了。不管是对他友好还是对他不友好的人们，他都在心里面怀念他们，因为这是他一生中永远不会再现的往事。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然而，他所不知道的是那些人后来的人生结局。萧克将军在伯父里离开红军后，继续和贺龙、任弼时等人一起率领红二六军团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抗日战争爆发后， 萧克历任八路军120师副师长，成为了最年轻的八路军师级以上高级将领。他后来历任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冀热辽军区司令员等要职。在第三次国内战争中，他历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兼华中军区参谋长。新中国成立之后，历任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9年调任农垦部副部长，1977年任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1980年又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第一政治委员，同年出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伯父里不知道的还有，萧克在红军中有儒将之称。早在抗日战争的硝烟烽火之中，他就开始利用紧张的战争间歇创作长篇小说《浴血罗霄》，并于1988年建军节前夕，在跨越半个世纪后出版。此时他已经是81岁的高龄老人了。萧克将军的妻子简仙佛于1936年7月在长征途中的茫茫草地上生下了一个男孩。萧克在附近找到了一处藏民放牧遗弃的土围子作为临时产房，姐姐简仙任亲自为妹妹接生。孩子出生后，萧克给孩子取名宝生，意思是在土堡里出生的儿子。杨尚昆的夫人李伯昭把仅有的一斤大米应给了简仙佛。走出草地之后，当地百姓看到简仙佛抱着一个不满月的男孩，就拿出了十个锅盔想换宝生，遭到简仙佛的断然拒绝。抗战开始之后，宝生被送回湖南老家，不幸死于日军的一次轰炸中。新中国建立后，简仙佛历任中南军政大学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军训部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燃料工业部电力设计局副局长、电力工业部后为水利电力部干部司副司长、司长、水利电力部政治部负责人。1978年2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4月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贺龙将军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八路军120师师长。1937年9月他率师主力东渡黄河挺进敌后，取得了雁门伏击战的胜利，并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底率部挺进冀中，在冀中平原上与吕正操一起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1940年率部返回晋西北后，贺龙出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和晋西北军区司令。1942年6月他担任陕甘宁和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第三次国内战争中，贺龙奉命协助彭德怀组织指挥西北战场部队，并主持后方根据地的建设，为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12月，贺龙率华北野战军第18兵团等部由陕入川，配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第二野战军歼敌数十万于成都地区。贺龙也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南军区司令员等要职。1955年贺龙被授予元帅军衔，后历任国家体委主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1964年初还受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贺龙的妻子简仙任在长征到达陕北后与贺龙离婚，他先是在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毕业后留校工作，担任女生队指导员兼支部书记， 1938年经党中央批准，赴苏联进入莫斯科共产国际党校学习。1940年返回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抗战胜利之后，他在冀热辽军区任职，曾任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后因在土改斗争中抵制左倾路线，受到降职撤职的不公正处分。1947年出任哈尔滨市区委副书记，沈阳市东关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家乡湖南，任中共慈利县委书记兼县长。1950年后任武汉市政府秘书厅主任、市政府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中共武汉市委纪律委员会副书记等职。1954年调任中央轻工业部，任省干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干部司副司长、干部学校校长兼党总支书记。1978年恢复工作后，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秘书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5年12月离职休养。贺杰生到达陕北时刚满一岁。抗战爆发后，贺龙和简先任都因工作繁忙，只得将女儿杰生送回湖南老家湘西桑植，托付给了南昌起义时的两位部下代为抚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贺龙和简先任才把她从湘西接回来。此时的贺杰生已是一个患有严重关节炎、瘸着双腿的15岁少女了。她于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青海民族学院教书，在那里工作了5年。后来她在邓颖超等人的关怀下与湖南省委书记李振军结婚，再后来调入军事科学院、总政治部、武警部队等单位从事研究和宣传工作。80年代后又开始文学创作。1983年任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1992年11月贺杰生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红二六军团的中央代表任弼时在到达陕北以后一直是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中共七大之后，他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五人组成了中共核心领导的五大书记，但由于早年他曾经两次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受过酷刑，加之长期艰苦的战争生活，他的身体一直不好。1950年10月，任弼时因患脑溢血不幸逝世，终年46岁。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在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120师359旅副旅长、旅长兼政委。1944年任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第三次国内战争爆发后任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一野战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等职。1949年率部挺进新疆。1953年后历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务院农垦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当选为国家副主席。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